据南朝鲜网络民众之声报道，庆尚北道兴州郡和金泉市的居民9月8号在首尔举行联合集会，表示抗议美国策划部署萨德。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前往光华门广场，表示声援岁月号惨祸遗属，展开静坐斗争，要求查明岁月号惨祸真相。另外，南朝鲜的制止部署萨德全国行动9月6号在国会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国会规避有关反对部署萨德的舆论。